早上六点，清爽的早晨从一首好歌开始，今天也要精神满满的度过哦。嗨，我是郁可唯，在 Music Radio 和你说早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拉萨96.1，深圳101.2。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大家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资讯。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建设工程选址尽可能地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的原则。无法实施原址保护的，应该实施异地迁移保护或考古发掘。近代中国最大出版印刷机构商务印书馆11号迎来了120周年的纪念日，同时起步中国现代出版专题展当天在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所旧址拉开序幕，并将持续到4月30号。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唯一一家跨越三个世纪、历经120年岁月的出版机构，于1897年2月11号在上海创立。由中国与摩洛哥、埃及合作出版的《屠呦呦传》阿文版日前在第23届卡萨布兰卡国际书展上举行全球首发仪式，正式进入到阿拉伯语书籍市场。这本书是第一部关于屠呦呦的传记，由人民出版社与中国中医科学院共同组织编写，透过对于屠呦呦和其家人、同事、学生等的走访记录，以及130多幅珍贵照片，向读者展现了这一位我国杰出女科学家的独特经历。原创科普品牌小牛顿科学馆全新升级版的第一集将由接力出版社3月在北京推出，这也是小牛顿科学馆唯一授权的简体中文版本。此次全新升级版在原有基础之上拓展全新单元68个，升级单元94个，以分册百科书的形式出版，每册都会有1到2个主题，介绍各类知识，譬如说时间的奥秘、宇航员的生活和货币的历史等等。跨越国界的东方图式梁永刚现代艺术作品展正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展出，这次作品展以跨越国界的东方图式为题，体现了东方人从静态的思维方式体验水的随缘而化与平淡包容，以及昼夜四季的永恒动态平衡的伦理。展览将持续到本月19号。好的，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高敏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早上6点04分，一起来关注天气。北京晴，7到0下5度；天津晴，0下1到10度；上海晴，0到11度；重庆多云，2到13度；长春多云，0下15到0下4度；哈尔滨阵雨，0下7到0下15度；沈阳晴，0下14到0度；济南晴，0下1到12度；南京晴，0下2到11度；杭州晴，0到11度。福州多云，13到6度。再了解一场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33，天津19，上海18，重庆51，长春22，哈尔滨20，沈阳21，济南54，南京27，杭州28，福州34。 我要带上这一杯派克咖啡去遇见，一杯说走就走，一杯莫扎特，一杯不许吃棒棒糖， 一杯拖延症，一杯树同学，一杯空中之城，一杯充满阳光的自己。我在街角邂逅一杯美好，全家派克咖啡，全家就是你家。 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在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 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早安音乐Fresh Music。 我的梦想变成窗外的云和树，不论在何时知道会在何处，拥有纯净的一片天空蓝图，那个属于自我最唯美的国度。抬头享受微风的吹拂，都完美这样一个自由的孤独，微笑再不用来充当掩护，快乐是从内心的领悟，不需要跟从忙碌的追逐，停下我的脚步，真正的找到心中那条路，未来再不盲目。我多么想变成窗外的雨和树，不论在何时知道会在何处，拥有纯净的一片天空蓝图，那个属于自我最唯美的国度。想变成窗外的雨和树，不论在何时知道会在何处，拥有纯净的一片天空乐土，那个属于自我最唯美的国度。我多么想变成窗外的云和树，不论在何时知道会在何处，拥有纯净的一片。 苏妙玲，心路。 那个属于 我们的心路历程往往会因对我们遇到的人或者事而决定，但其实年龄在这其中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譬如说17岁一定是你人生当中出现第一次最多的时候，然后你渐渐上了大学，新的世界在你眼前展开了，可以无法无天了。然后二十啷当岁，你会习惯用呵呵来形容对于一切事物的看法，或者用哭笑不得的表情来表达内心复杂的情绪。心路历程会因为个体而表现出不同的轨迹，而一个年龄层里边所有的人群还是有很多的共性的。祝你今天快乐。早上6:0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我是高敏，有请果儿 VC 带来新歌《再见，孤独的心》。 一缕阳光把我叫醒，起身面向远方，雨后 阳啊，无尽的城市，呜、哦、经过漫漫长路，春夏与秋冬，在春夏与秋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梁文音。 您好，这是元祖送来的礼物，春意盎然，一起尝尝自然的美味清香。元祖食品和您一起踏青享美食， 有节有礼有元祖。 我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 虽然说有千美万岁，那个 快快说爱我。当我们在说爱的时候，其实说的都是需求，而真正存在的是不用说的。但凡要用语言来修饰的，都不如沉默来得更加诚实。所以说最好的状态应该就是不推敲，不猜测，不判断，不解释，不求甚解，不言不语。华晨宇 For Forever。 I told him some things never last forever. Sometimes they do, but not forever. And now I see for real. I think I really do, but never for forever. As I can see the world around me, I'm feeling deep within my bones. Thank you.

点燃，有谁来买我的孤单？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屋瓦？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每一次点燃火柴，微微光芒，看到希望，看到梦想，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她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不要害怕，不要慌张，让你从此不必再流浪。妈妈牵着你的手回家。 熊天平，火柴天堂。当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通过我的同桌，他举起他的 MP3 在下课的时候说，哎，你赶快来听这首歌，特别的好听。要知道他平时是一个压根不关注娱乐圈的人，所以他推荐的歌曲能好听吗？听完之后我就后悔了，不是说后悔不好听，是说后悔对于我同桌的偏见，他真的蛮有听歌水准的。也是这次听完之后发现了熊天平这样一个有功底的歌手，不能更佩服了。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是性感尤物 Mariah Carey Bye Bye。 This is for my people who just lost somebody. Your best friend, your baby, your man or your lady. Put your hand way up high. We will never say bye. No, no, no. Mama's daddy, sisters, brothers, friends and cousins. This is for my people who lost their grandmothers. Lift your head to the sky, 'cause we will never say bye. 天前，左眼皮跳了几遍，是否是否还需要时间，遇上他的三天后，听见你似的留言，你该怎么选怎么拒绝。我看着别人的爱情总有最好的祝福，最爱的剧终将体验出，离开后还算不算是朋友，就看你自己的天空有多辽阔。Easy come, easy go, 没有谁没了谁就不能活，永远有多久没有人回答我。Easy come, easy go, 别挡在别人幸福的门口，如果还有一点难过，那只是因为天气的错，别想太多。离开他的三天前，左眼皮跳了几遍，那时候是否还需要时间，遇上他的三天后，听见你似的留言，应该怎么选怎么拒绝。我看着别人的爱情总有最好的祝福，最来的诅咒就体验出，离开后还算不算是朋友，就看你自己的天空有多辽阔。 Easy come, easy go, 没有谁没了谁就不能过，永远有多久没想太多。 像团火，从天边望不到眼前。 前多辽阔，喜马拉雅爱在云端里穿梭。中国五十六朵娇艳，热烈像团火，从天边望不到，眼前多辽阔，喜马拉雅爱在云端里穿梭。 知道它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转角处会不会突然遇到某个怦然心动， 手机上会不会突然看到某个久未联络， 或者干脆在白日梦里幻想着许多天马行空。 Music Radio 来自星星的情歌， 活力女团，帅气男团，粉色泡泡飘满天空。 Music Radio 甜蜜音乐盒， 动听旋律，动人词句，分分钟唱进心坎里。 2月6号到2月14号， 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听音乐，说情话。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回来听歌。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就是不太喜欢离别，所以每一次告别的时候总是那么的漫不经心，去刻意的在心里边暗示自己说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那么隆重，因为还会有再见面的机会。而当你告别了一个人，转身投入到你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姿态或轻或重就看你自己如何选择了。这首歌跟离别有关，但是一点都不沉重。林凡，告别像低回温婉的小调。 很疲惫，却没有躺在我怀抱。你说忽然很寂寞，

在乎表情，就好像无所谓， 幻想品尝你的滋味，一路随你到天黑。 Baby 你闭上双眼， Baby 你再靠近些，感觉有些压抑，不要再走远。 Baby 你闭上双眼， 黄礼格靠近些。每天早上6:54，这里是 Mr. 的音乐之声早安乐，我是高敏。借着这首歌呢，想跟你分享的今天早安乐小贴士，就是教你克服害羞的7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就是调整一下呼吸，放松全身的肌肉，给自己加油打气，要相信自己的魅力。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跟朋友聊天更加轻松，或者说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你平时呢就应该广泛的阅读，或者说广泛的了解一些新闻报道和知识，然后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观点可言。第三种办法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譬如说购物的时候，这个逛商场的时候啊，学习试着跟陌生人进行短暂的交谈，打开你的心扉。第四个就是一些善意的小举动会让你看上去更加的温和，譬如说在聚会里边主动帮人家递饮料啊，拿衣服等等。第五个就是如果别人结束跟你的对话，不要在心里面想说，那个人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偏见之类的，千万不要这么想。第六个就是找到自己的舒适区，能够找一些让你放松下来去交谈的朋友，先试着交流，敞开心扉，就不要说是把自己逼着要跟陌生人要进行长时间的沟通和对话，先不要那样的逼自己。第七个办法呢，就是不要把别人对你的这样的冷漠理解为是自己的问题，因为不一定每个人都对你那么的友好，所以只要你是一个阳光的小太阳，你自然的乐观开朗起来，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主动来和你交谈。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我是高敏，下个小时回来。 微笑加90滴眼泪，等于100%恋爱苦辣3天，把手伸进糖果盒交个心愿，薄荷或草莓你都为我实现，爱情添加了梦想，秘密花园就会浮现，等我们一起去探险，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保持期限是永远。 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贵旅行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 哥们儿，麻烦您换个座吧。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南京前往香 港。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先生， 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早上七点，精彩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一日之计在于晨，珍惜时间就从现在开始吧。 Hello， 我是信。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沈阳99.8，武汉90.7，香港深圳101.2，广州87.4，南京98.9，上海107.7。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早上好，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资讯。近日，由韩寒执导、邓超、彭于晏和赵丽颖等出演的《乘风破浪》这部电影发布了情人节特辑 MV《一方天地》。MV 由影片中饰演萝莉的赵本玉演唱，韩寒作词。除了包含大量影片中暖心的镜头之外，还有许多最终放映时没有使用的阿正和小花的恋爱细节。目前影片票房已经超过8亿，并且还在持续热映中。由胡雪华执导、胡军、于南、凤小岳等联袂主演的传奇系列电影《上海王》即将于本月17号与观众见面。这部影片讲述了20世纪初上海滩十里洋场黑帮势力的角逐纷争，以及纷杂乱世中奇女子小月桂与三代上海王之间的爱恨情仇。即将于3月10号上映的爆笑喜剧电影《玛格丽特的春天》近日曝光了一组元宵节版海报。海报中，主演田亮、艾伦、王自健、胡杏儿等主演变身年画娃娃，齐颂团圆祝福，喜气十足。影片主要讲述了三对年轻男女在追爱路上发生的各种奇葩、搞笑并且温暖的小故事。影片《复仇者联盟3》近日爆出开拍特辑，特辑中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以及蜘蛛侠汤姆·赫兰德和星爵克里斯·帕拉特齐聚拍摄现场，首度同框。主创们透露，影片中无限宝石出现了，并且灭霸戴上了无限手套，美国队长与钢铁侠还是互不理睬，复仇者联盟沦为徒有虚名的空壳组织。在意识到灭霸带来的巨大威胁之后，钢铁侠决心发起地球保卫战。影片计划于2018年5月4号在美国上映。好莱坞科幻动作大片《星球大战：韩索罗外传》日前又确定了一位重要角色的扮演者，就是曾经在热门英剧《伦敦生活》中有过精彩表演的菲比·沃勒·布里奇将正式加盟。和其他扮演者不同的是，菲比扮演的角色将是一个透过 CGI 技术塑造的人物，他将透过动作捕捉技术完成影片的表演。由李香冉、于和伟、邬君梅等联袂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下一站别离》即将于下个月登陆浙江和江苏两大卫视。剧中李香冉将饰演一位大龄女博士，拥有高智商和高颜值，却在爱情道路上屡受挫折。好的，用音乐与世界连接，本次由小鹿编辑高敏播报 News Update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预报。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早上7点04分，一起来关注天气。北京晴，10到零下4度， 天津晴，10到零下1度，上海晴，11到0度，重庆多云，13到2度，哈尔滨阵雪，零下15到零下7度，长春多云，零下4到零下15度，沈阳晴，0到零下14度，济南晴，12到零下1度，南京晴，11到零下2度，杭州晴，11到0度，福州多云，6到13度。再了解以上城市的细颗粒物浓度，北京114，天津19，上海18，重庆51，长春22，哈尔滨20，沈阳21，济南54，南京27，杭州28，福州34。 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有颜有料有价值，新春要绽放，更有5折购置税、保险超值大礼等，要你轻松购不停。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877-108。 走亲访友喝露露，家人团聚喝露露，浓浓的天然营养，每时每刻与你相伴。露露杏仁露，滋润健康每一天。 新的一天，让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为你一键开启，要你绽放。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放送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 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在早晨抓住跃动的音符，呼吸音乐最新鲜的味道，拥抱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早安音乐 Fresh Music。 But free, all alone in a clear view, but now you are all I 这首歌是由他自己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 Gwen Stefani Make Me Like You。 这首歌收录于去年发表的新专辑当中。那么这张专辑呢，也是 Gwen Stefani 继06年发表的一张 solo 专辑之后十年之后的回归啊。十年没发片，但是质量依然在线，非常了不起。或者更确切来说啊，是从他1987年出道到现在一直都保持着最佳的状态。每天早上7:10，欢迎来到这一小时由要你绽放的新一代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的早安音乐，我是 DJ 高敏。继续有请到的是方大同和张靓颖的合作《无所谓》。 多少话也说不出，多少字都不能形容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你把所有的沉默赶走，是你救了我，很感激。如果不是你，现在的日子怎么过？打算陪你和你过这一辈，因为你我所有的问题， 无所谓， 无所谓， 无所谓， 耶， 无所谓， 真的无所谓， 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 我无所谓， 无所谓， 我无所谓， 无所谓， 耶， 无所谓， 因为我真的无所谓， 无所谓，无所谓。出现在我的世界，把坏事毁灭。 无所谓，无所谓，无所谓， 因为我真的无所谓。

这首歌又使出了他们的杀手锏，就是古典啊。他们的很多歌曲古典特别的突出，而且他们的古典音色呢完全不同于合成器出来的效果，对于整首歌都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一首新歌 Levitate， 这首歌也是这一部有着大表姐之称的奥斯卡影后 Jennifer Lawrence 主演的电影《太空旅客》的主题曲。那么这部电影呢现在正在影院热映当中，欢迎到影院去观看啊。在说到 Levitate 这首歌呢，必须要说他们很多歌曲都会用到这个电影啊或者说游戏当中，而且这样一种方式呢非常容易推动乐队的知名度。继续来听到一首依然是非常燃的歌曲，来自阿密特，开门见山。 我要我的音乐，我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李荣浩。 生活如同舞台，千姿百态，每个人都在努力诠释自己。新的一年，做更加与众不同的你。我是周迅。 Hello Moto， 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有颜有料，有价值，新春要绽放。

一首描述小情侣吵架的甜蜜情歌，来自吴克群和王心凌的《那那那》。其实任性呢，就是依赖你的一种表现啦。连你自己都不会喜欢的那种情绪极端，或者说不受控制的样子，却被另外一个人喜欢着，这就是爱情吧？杨丞琳《遇上爱》。 威胁够什么时候来，我该用什么心态，等一份情走进下个现在，让未来有惊喜意外，相信谈爱的平凡女孩，不许再平凡的等待，遇上爱那一天有个他能思念，想想谁把脸 Magic 是 Coldplay 2014年专辑 Ghost Story 当中的一首抒情摇滚。这首歌当时最大的噱头是请来了章子怡出演 MV。 复古而华丽的黑白默片极具质感，讲述了一段略显俗套却又纠缠感人的爱情故事。 魔法师对女主角难舍难分的爱恋之心，像歌词里描述的那样，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值得一提的是，单曲封面的白鸽呼应 MV 里魔术道具白鸽的飞起画面，同时也呼应了 Ghost Story 专辑封面上的翅膀。放大来看，白鸽的翅膀里还有魔术世界中的一对情侣，在细节和巧思上 Coldplay 向来是最让人放心的。离开画面来欣赏这首歌，依然具有让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单单是前奏就可以把人牢牢吸引。虽然 Magic 的编曲和歌词没什么玄幻可言，但主唱 Chris Martin 将他稠腻而悠长的嗓音同略显忧郁的鼓点和吉他结合得天衣无缝，就连副歌中重复的歌词和高亢的假音也仿佛咒语一般充满魔性，让听者随之沉静下来，陶醉在这段痴情的爱恋故事里。爱情是有魔力的，不是吗？音乐之声甜蜜音乐盒 Coldplay Magic。

翅膀母亲提醒你父亲去了哪里，他也曾问起如果爱是座公寓，打那半电梯人群中间过你，我的心高高低低，门开启再目送你离去，在这密闭空间里大胆地想象你倾听我你的呼吸，在我回到那一天孑然一身的自己，去去擦肩相遇，后来的路人甲乙曾经相爱相厌后相弃，都是命运的蝼蚁，庸碌奔忙中试过几次身不由己， 郁可唯《电梯》。这一次这首情歌锁定电梯这样一个题材还是蛮新颖的，而且听完了整张专辑觉得郁可唯的这个选歌的品味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对于不同题材的情歌驾驭也是越来越游刃有余。早上七点五十五分，这一小时早安夜是由养你绽放的新一代东风标致308赞助播出，我是高敏。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孙盛希翻唱的一首 Stay With Me， 虽然说这首歌它的翻唱跟原唱没有可比性，但是它却呈现出了这首歌另外一种悦耳的感觉。Stay with me， 下个小时回来。 This is true， I'm not good at one night stand， But I still need love cause I'm just a man。 These nights never seem to go to plan， I don't want you to live with your hold my hand， Oh won't you stay 生活，更懂内在品质，品味精致新旅程，要你绽放。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新一代东风标致308赞美放送。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有颜有料有价值，新春要绽放，更有五折购置税、保险超值大礼等，要你轻松购不停。详询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877-108。 大姐，您家的快递，请签字。 哎呦，这么大一包啊！哎呀，辛苦辛苦啊！ 哎，不客气，快关门吧，外面风大。 好好好好，慢走啊。 哎。 老公，我买新鞋柜了，咱把旧的搁楼道呗。 老婆，公共区域放自家物品碍事儿，还有安全隐患，咱们还是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吧。 好的。 妈妈，酸奶洒电梯里了。 小笑不哭啊，咱们赶紧清理干净，不要让别人踩上了。 妈，陈亮的耳机我给您买了，戴上试试。 哎呦，真不错，戴着不碍事，锻炼身体不扰民，两全其美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社区文明，举手之劳，功德心思多一分，文明美德100分。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生活充满未知，音乐就是最酷的武器。和我一起面对今天的挑战吧！早上8点，我是郁可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天津92.5，哈尔滨100.9，西安95.5，长�沙107.7，广州87.4。东风雪铁龙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为您带来最新潮流资讯。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 News Update， 我是高敏，来关注一组交通出行方面的资讯。本月26号，北京市将迎来今年第一次小客车摇号，很多等不及普通燃油小客车指标的人计划先选新能源汽车，但需要注意的就是今年5.1万个新能源车个人指标有可能在4月份就配置完毕了。那么昨天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布本期购车摇号的申请人数，截止到昨天0点，累计收到个人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一共有42384个，比上一期增加了102%，也是历次申请数量和增加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北京市交管部门根据最新的数据预计，本周起北京市区的交通拥堵情况会逐步增加，预计本周五最拥堵的情况会达到本周最高峰，特别是当日晚上高峰交通压力将最为突出。此外，本周二当晚恰逢情人节，传统大型商圈等地区车流量相对集中，交警部门提示市民在驾车出行之前提早掌握车况和路况，停车的时候适当选择合法区域，避免占路堵路等影响其他人出行。为了方便北京市大厂地区居民的通勤出行的需求，推进京津冀公共交通互联互通，今天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将新开通2条快速直达专线，快速连接大厂与北京城市区以及通州城市副中心。北京新机场高速将于明年年底建成通车，施工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今年10月份，新机场高速4座桥梁将在90分钟内完成同步转体的工作，开创北京高速公路大跨度桥梁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看 4K 高清太爽了， 电信光宽带就是快，装宽带就装电信的 宽带领跑者，中国电信。 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开始，我是 C6， 全新悦享高级轿车，与您一起享受想听的音乐，更多精彩敬请关注东风雪铁龙官方微信。 西屯 Good morning， 给大家带早餐喽！肯德基周宝卷饼6789元套餐，挑自己爱吃的吧。肯德基让生活多一点选择，陪你一起加油鼓励。肯德基邀您继续锁定早安音乐。 哦，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 郭靖呢，目前正处在这个新唱片的宣传期，不过大家都开始关注他下一步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因为他和他的老东家福茂唱片的合约呢即将到期，是否会考虑续约呢？他自己说呢，准备休息一段时间，想增进一下表演和唱歌还有绘画方面的工作，那么至于续约的问题呢，还在商议当中。总之希望郭靖自己能够权衡好一些利弊的问题，希望他生活快乐就好。来听郭靖小声音。 受够了委屈，我们在等待一个黎明，一步一去，又怕太过小心，忽略了心里的小声音，翻越过下了日记，听见夜风里敲打心中的旋律，慢慢呼吸，慢慢靠近真实的心，听见你的声音不曾离去，在提醒不愿意离开，怎么看得清愿望的呼吸，不能够放弃，不可能忘记是你，太过小心，忽略了心里的小声音。 来自郭靖《小声音》。你能想到的关于情歌当中的那些纯爱戏，或者说甜美范儿，其实都和郭靖的声音相关。也就是说，他的声音能够呈现出这一些方面来，但是他哪一项都没做过头，没有听上去有一种油腻的感觉，就是那么刚刚好。凌晨早上8:23，这一小时早安乐是由肯德基赞助播出，周宝卷饼就在肯德基，我是高敏。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是我个人认为张学友所有快歌里边最好听的一首，头发乱了。而且这首歌现场版也非常的精彩，它是一边跳一边唱，而且一点都不喘，音准全程在线，而且尤其后边那些持续的假音绝对惊艳。张学友，头发乱了。 怎么你今晚声线尖发型又 打破它寻找着、紧凑的节奏着，呼吸的也失控，心跳它主宰着的举动，就算漂流在无人的时空，随着那鼓声找到所有的梦。 走开，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娃娃魏如萱。 广播体操，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二二三四六七八九。 肯德基早餐限时奇葩价，真的只要六七八九元。 我是吴秀波，我是安居客。 买房大平台更安心，安心挑好房，我上安居客。房源多，房源好，平台大，无论新房二手房，安心挑好房，当然安居客。 想开启一段美好的人生，不妨先从完成一个小目标开始，不断奋斗，努力绽放自我。在每个进取向前的路上，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田能加油，要你绽放。动感造型，风格闪耀，质感座舱独具格调，预感科技极致所能，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新时代中级车创新者，要你绽放，加油时刻，为你田能加油。 如果爱是座公寓， 一部电梯里的男女人生悲欢， 打那半电梯人群中见过你，我的心高。 郁可唯全新专辑《00000》，主打《电梯》，唱出你的现在、过去与未来。滚石唱片。 Good morning， 给大家带早餐喽！肯德基周宝卷饼6789元套餐，挑自己爱吃的吧。肯德基让生活多一点选择，陪你一起加油鼓励。肯德基邀您继续锁定早安音乐。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我来听歌。但是在听歌的时候，不要忘了今天我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来就是说的就是你最欣赏或者说最喜欢自己身上哪一点特质呢？无论是在性格方面，还是在样貌方面，或者说生活习惯等等方面，都可以来说说看。在新浪微博上搜索音乐之声高敏，就可以找到我留言了。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是郑秀文的《爱是》。那么郑秀文和张孝全领衔主演的这部电影《合约男女》呢，马上就要上映了，就是明天。好脆弱，去到某个位就自觉坟墓，就如一粒毒药，又或者喺埋一齐都系为咗分。一谂起会痴心就会想逃避，分结合分开，见过听过太多，由始至终从一而终又一串啰嗦。你话我口水多，我系有感而发，生命唔易明白，唔阻你发达。你话我同佢唔夹，想分手但又唔知点样同佢表白。拖拖拉拉又唔系一个好嘅做法，同佢讲清楚，但系佢又话要自杀。你咁样挽留一段感情都唔系办法，勉强冇幸福，究竟明唔明白？明唔明白？我唔系讲紧垃圾，你咁大个人，用一个脑去解答。命运从未预告，迷糊的角度，想得到甜蜜的爱，又哪可收？伤心太早、oh yeah, 寂寞时候跳舞，遗忘感叹好好感到，放弃的爱任意去倾倒，无问爱是糊涂，每个细节怀念作梦，穿插天真，我做清风，每个过去都被捉弄，可惜悲剧还依恋你心中。我想你知道，世事不是每一件都是你想得那么美好，年纪轻轻的你又怎会想得到，真爱只会出现在荧光幕后，你爱我几多我又怎会不知道，在付出的同时又试试站在我的角度，看一看想一想，不要再这么糊涂，不要再为小事烦恼，好不好？命运从未预告，迷糊的角度，想得到甜蜜的爱，又哪可收获，过往伤心太早，秀文爱是。截止到目前 YouTube 上面被赞次数最高的 MV 当中， Wiz Khalifa 联手 Charlie Puth 的那一首 See You Again、是以1300万的点赞量获得第一、说到 Charlie Puth， 这真的是一个被互联网捧起来的明星。那么他出道之前呢，就是因为在 YouTube 上面翻唱很多歌手的人气单曲，然后被很多人知道，而且他现在已经确定会来中国参加歌手这档节目来踢馆，目测或者说预测啊，一大波迷妹正在赶来的路上，所以现在有必要来听一听他的歌曲，来多了解一下这位歌手 Charlie Puth Dangerously。 他的很多歌曲都是调特别高，所以粉丝听完了之后就会觉得 Charlie Puth 唱这些歌曲不累吗？Charlie Puth Dangerously， 问题是这些歌曲都是他自己写的，就是说这些麻烦都是自找的啊。既然说要多了解一下 Charlie Puth， 那需要有一点科普的，就是说他为什么他的绰号叫做小断眉呢？是因为他的眉毛有一半是断的，有一边的眉毛一半是断的，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他自己说啊，小的时候被狗咬过眉毛，然后呢这一块眉毛就再也没长起来过啊，非常蠢萌蠢萌的一个小故事啊。继续来听到的歌，黄雅莉 Q。 上大错的时间里，火红的日出，粮食的角度，对成熟的领悟，夕阳给我打在书房墙上的透明，等现实都落幕，看味蕾的魔术，换你天真的礼物，原谅我暴雨如注的夜晚哭花了妆，因为我的童年提早散了场，走过晨昏傍晚，慢慢忘了你，不在被梦的世界孤立，无论怎样我就是要不一样，阿 Q 阿 Q 阿 Q 直来直往，小路忘掉那样的孤独，一起跳舞试着去跟上你的节奏，遥远的虚无，情绪的起伏，统统都抓不住，原谅我张牙舞爪的张牙却受了伤，因为我的青春好像结了霜，走过春夏秋冬，轻轻想起你，不再感到被回忆抛弃，无论怎样我就是要不一样，阿 Q 阿 Q 直来直往，因为没空假装，阿 Q 阿 Q 阿 Q 无论怎样我就是要不一样，阿 Q 阿 Q 横冲直撞着 说走就走， 干什么呀？变道不知道开转向灯啊？会不会开车呀？ 哎，算了算了，别影响心情，你小心开车啊。哎呀，师傅，怎么突然那么堵啊？我赶飞机呢。 我看前面有拖车，估计啊又有车撞了。 哎，这在高架上下也下不去。小心小心，左边有车插进来。 哎呀，怎么老碰到这种司机啊？ 路越堵越添堵，真烦。 唉，每年回家过年啊都这样，交通啊一塌糊涂。 急着回家团圆，更要注意安全哦。少一点焦虑，多一点耐心，让车轮带动安全，伴你平安回家。 听听音乐，忘记急躁，用更愉快的心情去拥抱久违的家人。我是罗志祥，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说走就走，用小小的举动让回家的路年味更浓。 开心出发，平安抵达。 Music Radio 与携程旅行邀您把四件的归心转换为团圆的喜悦，一起让出行更美好。携程在手，说走就走。 广播体操，一二三四六七八九，二二三四六七八九。 肯德基早餐限时奇葩价，真的只要六七八九元。 新年新升级，凯美瑞十周年纪念版，标配智能节油启停系统和 VSC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多项装备诚意升级，广汽丰田各销售店恭迎品鉴。 Good morning， 给大家带早餐喽！肯德基周宝卷饼六七八九元套餐，挑自己爱吃的吧。肯德基让生活多一点选择，陪你一起加油鼓励。肯德基邀您继续锁定早安音乐。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旋律的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早安音乐为你加油， 欢迎来到今天早安音乐为你加油。今天我们来说，就是你最欣赏或者说最喜欢自己身体的某一种特质。微博上隔壁老王咸鱼说，健忘，容易忘记伤痛。哎，这个办法还挺好的，或者说这个本领啊对自己非常有益，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上。还有月童说，很欣赏自己乐观，懂得感恩，这样才能够愉快地面对生活，知足常乐，生活是阳光明媚的。还有杜小妞说，最欣赏自己的正直，这又是一枚耿直 girl 哈。我相信和一些正直的人谈话交流，一定会特别的放松，因为你会相信对方一点都不装，一点都不假，所以自己的状态也非常的放松。先来听歌吧，稍后继续来分享 Back from the Dead。 talk, but I can't make you listen. You wish that I paid attention. I thought if I paid admissions to wherever, go however, it would paint the perfect picture. You said no matter how much you f***ing make, it doesn't make a difference. And I'm so, so, so sorry that we fell in love. Geronimo's like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 Swear we f***ing with dominoes, but here we are. Now I'm trying to find her answer in this bottle, girl, and I'm drowning slow. Drowning slow. Don't let the piranhas know. But you gon' miss me when I'm gone. Why we gotta wait that long, baby? Don't. Or should I walk out instead? Is this live or let die, or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Yeah. I never thought that you and I would ever meet again. I mourn the loss of you sometimes and pray for peace within. 天辉姐的声音果然很容易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这首歌来自 Skylar Grey 和 Big Sean Travis Barker 合作的一首 Back from the Dead， 死而复生。我们再来看看微博上朋友们的留言，都分别欣赏自己身上哪一种特质。有朋友说了，喜欢自己耳朵后边就是靠近脖子的位置上有一颗痣，居然有一种像纹身的即视感。还有井巴田里的金玉萍说，喜欢自己有一颗勇敢的心，勇敢很不容易啊，一定有了勇敢心之后要好好的保管和收藏。还有朋友说，我自己有一个优点呢，就是自制力很强啊、当时学的是声乐专业流行唱法，那么上大学的时候呢，每天早晨6:30这个都会定闹铃起床练声，无论是辅修课还是选修课全都好好的上完了。那么现在我加入了所在城市的歌舞团，四处演出当中，并且在自己的梦想道路上开心的走着。我们刚升大学，就是无论是学长学姐还是说身边有一些人，总会时不时的告诉我们说，不翘课的大学是不完整的，但是不要为了翘课而翘课。生活完不完整一定有它自有的衡量标准，一定会自己来定。当然那一些你为了梦想而浪费掉的算牺牲，不叫浪费。 初初一秒就如石英飙心跳，足以叫人乱色，心意人物也未看清，只想带着严重声，微笑似镇定了，而兴奋却莫名。初初一笑，没头没脑的欢笑，慌张里带温馨。初初一次，月球下约会使我飘到上火星。忽然弹乐器学唱歌，一心给我对象弹幻影。情歌不细致动。 Thank you. 感觉亦多味。 古巨基初出就在这一小时由肯德基赞助播出的早安乐。微博上小丽丽说，我是一个男生，但是却非常喜欢喝牛奶，然后乖乖长到了1.8米。没长到1.8米是不是就不乖了？还有朋友说喜欢自己耐心这一点。那么小的时候呢，妈妈总说我慢吞吞的，不知道紧慢，没有想到长大之后反倒成为了一个优点。因为慢吞吞，所以说做事情总是非常细心，因为慢吞吞，所以内心没有那么焦躁和焦躁带来的一系列恐慌等后遗症。在我们总是把一些羡慕的眼光投向别人身上的时候，好像总是忘了自己的好。自己有多好，不用通过别人之口，自己正视自己才对。你的好只有你自己最明了。早上8:56，今天早上也先到这里。最后交出的歌来自 Jolin 的一首《愈慢愈美丽》，我是高敏，明早再见喽。 早晨拥有6、7、8、9，这样才有滋有味。